将不停地走更远，让生命没有丝毫遗憾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，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 忧郁的。

to Metropolitan.

道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时间它帮我设计

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？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 在乎。